一不热不冷变得刚刚好，一个人不多不少淡得刚刚好，还是习惯早餐豆浆和油条，没有人过度关心，没有人打扰，不想在朋友圈羡慕别人的好，偶像剧总是没有宫廷戏感冒，虽然幻想过有个人来依靠，最值得等的爱情永远不迟到。我的理想男朋友陪我在家打网游，陪他看比赛加油，攒钱买一只发抖，他睡觉养他鼻孔，看电影哭成下狗，出席他所有场合见他朋友。说走就走，一切都有他陪着就足够。